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八十五章，呢啲咁嘅鬼皮影，相传系墓葬里边陪葬嘅皮影，俾尸气侵袭咗。形成了邪祟，能够捉住人的膊头，抽出人的魂魄进行转移。在这个时候，我静心下来慢慢一想，我们的情况又好像跟这些皮影不太一样的。皮影拍膊头是要将人的灵魂抽出，将自己附在人的身上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分明就是不见了。咁讲嚟，我哋嘅灵魂係被抽出咗，黐到去壁画上边。咁如果按照呢一个解释嘅话，咁我同阿豆腐嘅身体又去咗边度呢？总唔至于将自己嘅身黐到一个墙上边啩？如果真係咁，咁我哋两个早就发现唔妥啦。諗到呢度，好似我有啲明白，而家只要知道自己嘅身体究竟去咗边度，就能够解决呢一个问题。一时之间，我就猛咁去谂，亦都顾唔上数时间啦。就系咁样样，都唔知过咗几耐，寂静、束缚、黑暗同埋孤独，逼到我就快癫啦。我咧就属于自制力比较强嘅人，亦都能够忍受孤独嘅。以前为咗揾食倒埋山货嘅时候，曾经自己一个人转咗入深山，匿咗十几日。不过喺山里边，至少都能够跑，能够跳，仲有啲雀兽鱼虫咁同你作伴。但系而家嘅情况啊，截然唔同。我真系有种想发癫嘅感觉。豆腐嘅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。喺呢个期间，我啊做咗大约十几种嘅推测，有啲仲好荒诞不羁添。不过最后整理出嚟能够站得住脚嘅，亦都只有三个。第一，我哋如果真系撞到鬼嘅话，遇到咗鬼怪，咁一切不合理嘅事情就会变得都系合理噶啦。第二，我哋嘅身体其实就仲喺个墓道里边，只不过可能有一啲鬼遮眼一样咁嘅嘢，所以我哋就睇唔到。在民间所讲的鬼遮眼，其实就是好像障眼法一样咁嘅。又讲话鬼或者阴气遮住咗人嘅眼睛，就使到人呢睇到咗一啲假象，或者一啲嘢明明摆喺眼前嘅就睇唔到。譬如你眼前系万丈悬崖嘅，但系俾鬼遮咗眼嘅人根本上就睇唔到悬崖，于是就一直咁向前走，跌到粉身碎骨。咁唔知道嘅人仲以为嗰个人諗唔开自己跳崖自杀嘅啫。咁第三种嘅諗法就係我仲喺度发紧梦，或者我头先喺个墓室里面瞌埋眼瞓觉嗰陣时已经係瞓着咗，而眼前嘅呢一切不过係我嘅梦境。只不过而家可惜嘅就係我冇办法搣自己一下，唔系呢要咁样一测就可以测出嚟究竟咩回事㗎啦。就係喺我而家諗緊嘢嘅时候，见到有一道强有力嘅光芒从墓室嘅入口照咗入嚟。嘩，有人嚟啦。我心神一阵激动，即刻就将个眼光向左望过去，睇见一团强有力嘅光柱。光柱跟住主人嘅移动向我哋呢边行緊过嚟。我心知道机不可失，失不再嚟，即刻做好多扑人嘅准备。但係只不过唔知点解我个身仍然係喐唔到。我不由得諗，咁逢鬼手唔通真係呃我。喺呢个时候，脚步声已经越行越近，一个熟悉嘅身影入咗我个眼里面。我一睇眼都傻啦。这个不是顾文文咩？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的？只见这个时候顾文文背上了很重的装备包，手里面打着手电筒， 身上亦都系狼狈不堪，冇乜嘢伤口，只系刺满咗好多烂肉同埋尸油。佢显然好警惕，手电筒四面八方咁猛咁射，观察住周围嘅环境，对我当然系视而不见。佢修长嘅身影慢慢向我移过嚟，好靓嘅瓜子面上线条就好严肃，嘴角就眯得紧一紧，脚下边嘅登山鞋随住脚步嘅移动发出咗咔咔咁嘅轻声。我微微咁一定神，佢已经走到咗我嘅面前，我感觉到一阵温热感迎面而嚟，就好似啲人讲嘅阳气一样啦。佢喺我嘅面前一经过，嗰一种淡淡嘅热流即刻就令我全身有咗知觉，只系唔能够讲话啫。唔通我真系要去扑顾文文？咁当然系唔可能噶啦！我呢个时候忍唔住想苦笑，只不过面上仍然系好僵硬。一下子嘅功夫，顾文文就同我擦身而过啦。随住距离嘅拉开，我感觉到自己嘅身体又是恢复翻先前嘅嗰种僵硬嘅状态。直到呢个时候，我真系有啲后悔啦，心谂顾文文一个人嚟呢度，佢当然唔明白呢一条墓道嘅诡异情况啊。就算佢唔俾我扑啊，可能佢都会俾其他嘅皮影扑嘅。咁真系肥水不流别人田啊嘛！我头先应该真系要扑佢啊，起码等我先解脱出嚟，再谂办法去解救佢同阿豆腐，咁亦都好啊嘛。正当我喺度发紧猛疹嘅时候，顾文文似乎好似又有啲咩察觉喎，突然间就转个身过嚟，猛然咁盯住自己嘅身后边，好似佢亦都感应到有啲咩嘢咁。我正喺度谂，我使唔使碌下只眼，好似头先阿冯鬼手咁样嚟吸引佢呢？未等我落决心，我见到佢旁边嘅墙壁上边无声无息伸出咗一双嘅薄薄人手，我心里面即刻打个突，忍唔住瞪大只眼，呼呼哀哉啊！顾文文啊，顾文文，叫你翻去，你啊偏偏要跟住嚟，你叫我而家讲乜嘢好呢？而家就算系我想救你，亦都无济于事啦。唉，我心里边啊暗叹一声。正打算只能够睇住顾文文点样重复我同阿豆腐嘅旧路，但系点知道佢突然间一转身，将手里边嗰一支话执翻嚟嘅盒子手枪对住探出嚟嘅鬼手，砰砰咁开咗两枪。嗰样嘢俾顾文文咁一打，即刻就收翻去。我一时间目瞪口呆，心中后悔，真系想刮自己两巴。心谂早知道顾大美女咁鬼劲周，当初应该带埋佢先啱，亦都唔至于好似而家咁嘅地步啊！但系转个念头又一谂，我觉得奇怪，佢系一个普通人，点解有咁厉害嘅身手同埋反应能力呢？普通人睇见墙里边伸出一双手，估计就吓到自己只脚都发震跪低啦。佢竟然可以转身干净利落咁开枪。这个究竟是什么回事啊？我正在这里拗晒头的时候，见到顾文文现在真的学精了，他又不再靠近那些墙壁了，而是站在墓道的正中央，一对黑捽捽的眼睛带着了一丝的惊栗。不过都算好，他都算镇静，没有即刻扭头就走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忽然摸一摸自己的胸口，抽出咗一样嘢出嚟，我到而家先发现，原来佢胸前嘅衫袋里边一直都装住咗一块带有把手嘅镜仔。头先佢之所以会知道身后边嘅变故，八成就系呢一块镜睇到咗嗰一双鬼手。只见顾文文而家攞对块镜，亦都唔知喺度谂乜嘢，睇咗一睇块镜，又睇一睇周围。忽然之间做出了一个好出人意料的动作，他将块镜举在自己的膊头旁边，对住左边的墙壁一照，身体就开始移动了。我从这个角度 可以清晰咁睇到佢手里边嗰块镜倒影出嚟嘅嘢系清一色嘅古怪壁画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文突然间停住咗，面上即时透露出惊喜嘅神色，佢叫小豆，就系佢嘅手里边嘅镜，我睇见咗豆腐居然一种十分古怪嘅姿势贴咗喺个墙上边企住，就好似俾人施咗定身术一样。紧接住，顾文文嘅手向前一伸，喺镜入边，佢只手就扯住咗豆腐个膊头，重力一扯，豆腐哎呀一声，成个就碌咗喺雾道嘅中间。豆腐碌咗落去之后，第一句话就指住我个方位讲：，变态人喺嗰边啊！顾文文即刻走到我前边，攞住块镜照住我，借住佢手里边嗰一块镜，我发现自己保持住双手举喺两个膊头旁边嘅咁嘅古怪姿势，同样系贴住个墙企喺度。不过奇怪嘅系，我个眼光离开咗块镜，转动个眼珠向下睇嘅时候，根本上就睇唔见自己嘅身体嘅。未等我谂明白究竟系咩回事，顾文文只手已经向我伸咗过嚟，亦都唔知道系咪捉住咗我边一个部位。突然之间，我成个就俾佢扯到跌咗喺个地下度，所有嘅身体感觉全部都恢复翻正常。我就坐喺个地下，豆腐就撑住两个膝头哥，扯晒气，满头大汗咁企喺我旁边。顾文文手里边就攞住嗰块镜仔，神情就显得又嬲又惊啊，又激气。开口就讲：你哋两个人居然掟低我一个人嚟呢度，真系太过分啦！我冇谂到佢一开口竟然系讲呢个。不过你知道我又系边个啊？我真系讲大话都唔戴眼眨嘅，啊唔系讲大话都唔眨眼嗰只啊嘛。佢咁一讲完，喺我个脑袋里边已经即刻有咗一套嘅借口。我啊叹气咁讲：，唉，你都睇到噶啦。啲地方危机重重，我同阿小豆后来一路谂坟地绝对唔系你呢种女仔嚟嘅，又污糟又危险。我以前我个女朋友教育我讲啊，污糟嘅嘢、攰嘅嘢、女人唔想做嘅嘢，就要全部交俾男人嚟完成啊嘛。我同阿豆腐都系为你着想啫，所以先至。豆腐呢个时候亦都机警，佢即刻点下头讲：系啊系啊，顾大美女啊，我哋两兄弟咧就真系唔想你涉险嘅，啊你啊真系好啊，竟然啊自己仲要走嚟添。不过啊，而家都好，如果唔系你，我哋两兄弟可能就喺度 game over 噶啦。哎呀，唔好讲咁多啦。友谊啊，唔分性别，唔分年龄啊，亦都唔分种族嘅。以后我哋三个就系好兄弟啊，唔系好朋友，有福啊同享，有难同当啊嘛。啊，我哋保证以后都唔会再掟低你一个人噶啦。